系啦，咁好开心啦，就开始咗呢个2021年啊！希望咧，我哋大家都一个非常之即系比2020年好好多嘅一年。 一定嘅， 系啊，你咁乐观啊吓？ 基数咁低系咪啊？ 即刻嚟提添。嗱，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听众点题啦。咁喺上两个星期日咧，我哋已经收到好多唔同嘅题目咧，如雪片飞嚟啊！咁咧就系啦，嗱，听听呢一个题目咧就叫人工智能。咁啊，蘇適，我知道咧，你就喺麻省理工讀書啊， 係係。 咁啊，對於人工智能嘅咁廣泛嘅睇法咧，你會唔會想將佢收窄少少？ 其實人工智能咧係指好多唔同嘅電腦技術嘅， 嗯， 咁咧範圍好廣泛嘅，只要個技術咧做到少少好似係以前人做嘅嘢， 嗯， 即係或者係有有啲決策啊。咁都我哋可以統稱佢做人工智能嘅，咁但係因為有啲技術成熟咗之後咧，反而我哋又唔會覺得佢再係人工智能嘅。我可以舉個例子嘅，譬如以前認字啦，即係OCR 啊， 嗯， 即係你有啲印出嚟嘅字或者手寫嘅字，電腦認，咁啊廿年前你可能覺得係人工智能，而家唔係啦，而家啲普通嘢嚟嘅啫。咁所以其實人工智能係一個好冇好清晰定義嘅嘢嚟嘅，不過大概我哋都可以覺得佢係幫人做，即係取代人做緊一啲決策嘅一個技術。咁，我哋可以統稱佢人工智能。咁如果收窄啲咧，我哋可以講啲尖端啲嘅技術，就唔係一啲譬如話聽即係語音辨識啊，譬如自動駕駛都係人工智能嚟嘅。即係我哋可以揀一啲比較大家有興趣嘅節目嘅範圍去講，或者係講人工智能點樣取代人啦，會唔會取代人類嘅工作？即係呢啲範疇去講，可能聽眾會有興趣一啲。 冇錯啦，嚇咁因為咧，就如果我哋純粹係用一個所謂演算嘅方式啦，嚇或者數式嘅最佳化咧嚟到理解咧，就比較狹隘。飛哥啊，你有冇睇過咧一套戲咧？其實我都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經典同埋經常思考嘅，就係可能蘇適都有睇過，就係史提芬史匹堡嘅《人工智能》呢套戲啊， 好多年前 係啦，好多年前 舊 咯。佢有個細路仔機械人嗰套 係啊，但係咧，我覺得佢話舊咧，佢有一啲即係到今時今日我哋討論人工智能依然會碰觸到嘅所謂普遍性嘅課題，就係人工啊，人多人工同埋智能。咁里边做出嚟嘅机械人细路咧，就系、是、后来你会发现咧，佢对佢即系嗱，一好简单讲啦吓，一对父母咧就个仔咧就严重受伤，入咗医院，唔知道生死。咁佢哋就好怀念嘅细路啦，就接受咗呢一个推荐咧，就系试系领养一个人工智能嘅细路。咁嗰个时空系点咧？我哋就不得而知一个唔系好现实世界一个时空。咁但系呢个细路咧，去到呢个寄养嘅家庭咧，佢就发现咗佢会呷醋啦。佢会争取母亲嘅注意啦，佢会表达佢个爱啦，咁但仍然系俾母亲遗弃啊，因为咧喺嗰个时空里边咧，对于所谓机械人咧或者系人工智能做出嚟嘅人类咧，系有啲排斥同埋歧视。咁咧一路去到佢嘅流浪记，好似以前我哋睇木偶流浪记咁样样咧，佢真系去到最后佢系跌咗落个大海，然之后咧佢系期望，然后佢有希望，佢有期待住将来一个美丽啲嘅新世界，同埋可以同妈妈一齐。咁佢所提出嚟嘅种种咧，喺史提芬史匹堡呢套戏里边咧，都讲到所谓人性嘅问题，喺人工智能嘅产品里边咧，有几接近人性。所以我哋今日讨论呢个话题咧，苏适喺度就好啱啦。即系我哋会接触到一个哲学嘅层面啊，吓咁到底有几多系人类嘅成分，而有几多不能超越吓？咁咧就呢个咧喺你读书嘅过程里边咧，读到 AI 咧，有冇讨论到呢啲所谓伦理学嘅问题咧？ 其实冇咁远嘅，因为现代嘅人工智能咧，嗰个功能系好单一化嘅，即系例如当年IBM 嗰个年代嗰个深蓝啦，即系嗰个捉国际象棋捉赢咗世界冠军嗰个深蓝啦，第一代即系名声好响嘅人工智能啦。咁近年啲就 AlphaGo 啦，即系捉围棋，捉得好叻嘅人工智能。咁但系其实呢啲人工智能咧，佢净系专职做一样嘢，即系净系专职捉棋。例如另外一個譬如 T 字頭嗰間汽車公司，架車其實識自己揸噶嘛，咁佢嗰個自動駕駛其實嗰個人工智能本身又係淨係識揸車，即係我成日講個笑話就係嗰啲人工智能咧，你叫佢沖杯咖啡俾你咧，其實佢唔識嘅，即係史提芬史匹堡個 AI 個世界個人工智能係可以做到泛用性，我哋叫做廣義嘅人工智能，其實嚟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咧。 是很远很远的、 嗯、 即所以在学术界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多讨论这个泛用性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的，反而多一些讨论就是那些专用性的人工智能、 嗯、 会不会取代了譬如司机啦，即系讲头先讲自动驾驶啦，例如 医疗啦， 系譬如医生啦，简单嘅基本基层啲嘅医生嘅工作啦，甚至乎会计师啦，或者系啲最基本譬如输入数据嘅文员嘅工作啦，会唔会将来冇咗？即系我哋集中学术界讨论系呢个范畴，近啲嘅系啦，即系5-10年。 嗯、 会有啲咩俾人工智能取代？即系呢个范畴会多一啲。 系， 即系你话嗰个道德伦理嘅问题咧，即系技术上咧，我觉得喺我有生之年未必会见得到，所以大家未必有。即系我成日技术 唔需要咁恐惧， 系唔需要恐惧，即系停留喺科幻片嘅年代。 系嘛？阿飞哥系咪咁睇啊？ 嗱，你先讲讲电影先啦，文杰话 系。 我啱啱前晚就睇咗部讲人工智能嘅电影，唔知你有冇睇啊？叫做《档案》啊。Archive 啊，2020年旧年七月啊，呢个英国电影嚟嘅，2020年七月推出啊，咁就都好新，因为问题推出之后咧，唔可以喺电影院播，因为 COVID-19 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喺电视度睇 Netflix 啊，或者嗰啲普通嗰啲， 随便一个平台啦， 随便一个平台都睇到噶啦，睇、到呢个 Archive。 嗯， 呢套电影咧就话我真正嗰个内涵咧，我唔可以讲俾你听，讲咗你就套戏就唔睇。 剧透个剧本， 即系唔可以揭穿啊，揭穿里边嗰个玄机啊。 系 主要讲一个人工智能嘅科学家，咁咧佢咧就喺度撞车咧，个老婆死咗，但系个老婆嗰个意识嗰个记忆仲喺度嘅。 嗯， 咁佢试图将个老婆嗰个人工意识咧就摆咗落去。个机械人度，佢自己制造咗一个人工机械人，咁啊摆落去就变咗好似同老婆复生一样，咁啊讲成个过程，咁啊喺呢个电影喺日本拍摄嘅，咁啊呢套戏咧就里边就提供咗一个好重要嘅头先你讲嘅伦理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咧其实可以分为两个 aspect 讲嘅，一个就讲人工，一个就讲智能，人工简单，人工咪就系由人去设计。为人去创造，为人去制造一啲嘢咯。但系智能呢个问题咧就好有争议性啊。 嗯， 即系话嗰啲智能你要创造，好似头先讲阿苏先讲到呢样嘢咧，就变咗仲系好灰色噶。即系话你嘅人嘅智能，你究竟创造一个人工智能嘅智能去到咩层次？ 嗯， 系咪又同人一样？但系人最问题，人本身自己对自己都唔系好认识。 嗯， 即系人本身嘅智慧啊，究竟系几多？所以做嗰期几千年前啊，呢个希腊嗰个 Delphis 嗰个 Apollo 嘅神庙咪有句神谕叫做 Oracle 咪讲叫做 Know thyself 咯。 嗯嗯， 即系我哋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究竟系咩人。 嗯， 人系咪真系有原罪？人就系咪点啊？嗱，呢啲就伦理问题啦。 嗯， 咁你创造一个人咧，好大机会咧，就变咗系。嗰、那個機械人咧，變咗一個魔鬼嚟嘅。 嗯， 因為我哋都唔知道人工智能嘅智能，你創造邊種智能？個智能究竟個智慧智能嘅理解，而家都好有限，對自己嘅理解好有限。你創造一個人工智能嗰個係咪一個怪物嚟㗎？係咪邊個魔怪人？ 嗯， 所以呢個問題。所以頭先咧，阿蘇先講咗，其實就我哋要再詳細分析都可以講嘅。即係人工智能咧，分三，而家發展程度啊，分三種。一種咧就叫做狹義嘅人工智能， 因 為頭先蘇先講係單向性嘅，專做某種工作，譬如機械手做醫療，或者要嚟揸汽車，或者要嚟揸飛機，或者要甚至攞嚟呢個同牛仔褲嚟噴漆，噴色都得嘅。咁另一種咧就變咗係跨學科嘅，變咗係 block intelligence， 就變咗係 block AI 啊，就廣義式嘅人工智能。咁啲就去到嗰啲就变仲边一行可以用到，譬如话语音辨识啊、人脸辨识啊，呢啲全部都可以变系比较广义嘅。咁而家再进一步咧，而家好多人最担心嗰个就仲未到嘅。不过阿苏叔你话有排都未到，我估啊30年后就到噶啦。 系咩咧？ 去到呢个叫做 general intelligence AI 啊，一般性嘅，就变咗制造咗一个。机器人咧，同人冇乜分别嘅。 嗯， 我阿文志话唔知道，你哋或者听众可以睇啊。我 我就琴日啫。 嗯。 我琴日睇个抖音啊。 嗯。 睇到内地嗰个江西图书馆，你哋喺网上可以抄嘅。 嗯。 江西图书馆出现咗两个机器人。 嗯。 两个机器人咧喺度闹交啊。吓死啦！我吓死我！佢哋两个完全啦，咁然后佢哋闹交咧，唔系话纯粹话变咗，系佢哋互相对话。对话咧，其中一个机器人对另一个机器人讲话：点啊？依度系我的地盘， 嗯， 啊，我唔中意你喺度，啊，你个问题，我而家就想你咧，将你成个人掉咗到六楼， 嗯， 哇，直情有暴力倾向。 呢个纪录片啦，亦或系咩嚟噶？即系你头睇到系新闻片啲咩？ 纪录片拍江西图书馆出现咗两个，旁边有啲人咧，嗰啲图书馆嗰啲读者咧，就全部就喺度旁观， 劝 佢哋唔好闹交，你哋唔好闹交啊！成咁两个机人喺度闹交， 嗯， 甚至有暴力倾向，而且系讲反话， 嗯， 咁你见咗话机人去到咁样嘅时候咧，就个好鬼恐怖嘅， 系咁啊！ 我就琴日睇噶嘛。 哎，好，咁啊，苏息点睇啊？苏息， 我拉翻近少少啦，因为嗰啲机械人本身冇手噶嘛，即系佢得个讲字嘅啫。咁我讲啲实际啲嘅问题啦。咁譬如自动驾驶其实都有道德伦理嘅问题嘅。 系。 咁譬如当无可避免遇到意外嘅时候，一个经典嘅哲学问题噶嘛，到底我系转弯唔撞死嗰四个人啦， 即系撞死四个人啦， 但系转弯可能撞死一个人咁样，到底我转唔转弯咧咁样？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即系。今日嘅人工智能解決呢啲問題咧係好難嘅，因為而家人工智能基本上頭先飛哥講啦，即係狹義人工智能咧係解決一啲是非曲直好簡單嘅問題，好容易俾分嘅，即係兩個人捉棋咁樣，即係捉贏咪高分啲咯，捉唔贏嗰部棋咪低分啲咯。嗰類問題咧，人工智能係已經好成熟噶啦，即係叻過人嘅。咁但係你頭先嗰個問題，到底係撞死四個人啦，定係撞死一個人，或者嗰個人可能係個司機係個車主嘅咁咧？呢、這個問題咧，人工智能咧個應付咧就做唔到嘅，因為你好難話四個人高分啲，定係一個人高分啲，你唔可以比分噶嘛。咁亦都係變成自動駕駛咧，喺成熟技術好成熟，但係喺法律上邊咧，好多國家過唔到。即係做司機嘅朋友唔使咁擔心，因為自動駕駛法律上有排都過唔到，除非你喺個碼頭裏邊做司機，即係個封閉環境做司機，咁樣就好大鑊啦。咁但係如果你喺條公開嘅公路上面做司機咧，因為譬如架車撞死人，到底係個車主要負責啊，人工智能嘅公司要負責啊，定係冇人要負責？ 而家未知。 就是解决不到这个问题。 嗱，这个咧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啦吓，就话咧嗱，我哋头先飞哥话人工智能分开做人工同埋智能两个部分啦。咁而人工嗱，我哋都会话 AI 咧系人嘅设计啊嘛，一路嗰个运算嘅方式，或者系嗰个推演咧，都系人俾佢一个程式。嘅一個即係再更加深化嘅 development 啦。 文教授呢種叫做 supervised training， 即係我哋人負責話俾個人工智能聽邊一種情況係好啲嘅，即係高分啲。 而家都係咁啊？ 唔係嘅，有一種叫做自主學習嘅，即係 non supervised training 嘅，即係話佢自己去發現邊一種情況係好啲。咁其實頭先飛哥講嗰個情況，即係佢話可怕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你唔 supervise， 即係唔監管佢學習。咁即係譬如 Terminator 咁樣啦，即係末日戰士咁樣啦，嗰套戲嘅劇情就係有個 AI 發現哦，其實人類係呢個世界唔好嘅嘢，咁就發射核彈咁樣打一場核戰，跟住要消滅人類咁樣。即係呢啲都係科幻電影嘅情節啦。即係如果你唔監管，完全唔監管 AI， 佢可以去到好盡。 佢即係啦，佢可以去到盡嘅。 係， 其實佢都可以揾到啲人揾唔到嘅關聯啦。 但係蘇息，我有個問題，你頭先講到關鍵嘅咧，就係嗱，冇錯，無論喺演算你俾佢嘅數據處理 data 嘅能力，佢嗰種即係檢測嘅細緻性或者完整性、完美性啊，甚至但係佢用乜嘢叫做佢嘅目標，或者佢要進行乜嘢行為，無論係遷滅因為保護咧，咁呢一個指令咧，都係人俾佢噶嘛。系咪啊？即系话好，你嗱，我就而家咧，我当苏息系我嘅目标，我要攻击佢。亦话唔好啦，我转移嘅目标，无论佢好人坏人，就唔系话呢一个人工智能去决定 佢好壞嘅意思，而係佢只係以佢作為一個目標啫。呢、這個所謂道德判斷咧，我哋仲未俾呢一個所謂除非佢話 O K， 我要以佢嘅行為作為指導，好似法律上咁樣樣去認定佢係咪一個即係有歪離咗個法律嘅。咁於是咧佢就係我嘅目標啦。我正如人工智能係一個警察，咁啊電影裏邊都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嘅橋段咧，就係、是、一個 cop， 即係佢係一個 robot 嚟。是吗即是 大把电影啦是吗咁即是但是你嗰度嗰个所谓边个是你的目标好定唔好的判断都是人工的嘛。 这个部分其实法律上面的争议很大的。这个都是自动驾驶呢上不到路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司机不可以有得个自动驾驶去揸车。很多即是Text Drive 可以嘅，即係試運行可以嘅。但實際上由無人駕駛取代司機咧，喺好多即係美國其實面對緊呢個問題咧，因為美國呢方面發展都快啲。就係佢之前有一間公司做Uber 做自動駕駛實驗嘅時候撞死人噶嘛。咁我就因為個司機係打緊機啊嘛。即係嗰個 Text Driver 喺度打緊機，有得個 AI 自己行，跟住個 AI 就撞死咗人。咁結果咧就引申咗好大問題。其實呢啲事係真係會發生，即係人工智能只是令到出錯機會減低，比人低，但是不是零的，即是 會出錯的，也始終會出錯的。所以呢法律上面呢即人工智能的技術是成熟的，車是可以自己駕駛。問題就是法律上面 誰負責、 到底人因為法律上面誰負責就 很影響到那班工程師怎樣設計這個人工智能自動駕駛這個技術怎樣做決定的嘛。文教授講得好啱啦，嗰個最後邊個高分啲？呢樣嘢係喺個coding裏邊，即係喺個程式裏邊，其實係設定咗點咩情況係會高分啲，佢會選擇。 係頭先飛哥你話咧嚇，即係人工智能分兩部分啦。咁智能嗰個部分咧，如果喺我哋即係知識論嘅層面喺哲學裏面讀咧，除咗包括意識之外咧，都係要假設有一個主體嘅。咁呢个到底成件过程里面边个系个主体，边个系负责任？呢个主体系做一个所谓 direction 嘅工作嘅，即系个指导性嘅工作嘅。咁你就即系你唔可以话揸车度瞓觉，因为你知道咧架车好安全，佢知道路面情况、转弯或者系个速度如何，你设定咗以为就 OK 嘅，因为好多不能预料嘅情形会出现噶嘛。甚至對面入馬路有架貨車衝過嚟，嗰、那個咧就唔係機械駕駛嘅，人嘅駕駛嘅，咁你又點樣去避？咁所以咧，邊個負責任呢回事咧？你點睇啊，飛哥？ 美國佢有個 term 噶，嗰、那個主體叫做 intelligence agent 啊。即係邊個做 agent？ 嗱，好似頭先阿蘇師講咧，你譬如話醫療又好簡單啊，你要用機械臂嚟做手術。咁就機械臂後面都仲有個醫生去操控佢嘅，有個主體，即係個醫生咧發施號令佢點樣點樣喐。但係機械臂好過用人手，啲人手做手術可能會手震啊嘛，會停啊嘛。但係機械臂一定唔會，所以個準確度啊、精密度啊都高過人嘅。咁所以依種咁嘅人工智能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問題人工智能去到某個地步咧，佢有個自主性啊，即係個自主性即係佢唔使聽你去。俾 instruction 佢，咁呢個自主性咧，而家頭先阿蘇師講到 terminator， 唔使要講到咁科幻，而家淨係好似 AlphaGo 啊，佢已經有個自主性，因為佢能夠可以自我增值，佢嗰個種奇力嘅自己增加，同埋唔使你去 lead 佢嘅，佢自己不斷啊學習，不斷學習，嗰啲叫 deep learning 啊嘛，所以變咗佢瞓到都唔使聽你教啊，佢自己會好似變成一個會自我增值嘅、自我提升嘅一個咁樣嘅。一个物体，咁呢样嘢咧就变咗好容易去到某个地步就会失控，所以但系咁做啊，边个操控咧都系一个伦理问题啩， 系啦， 系嘛， 阿苏食边个 操控？所以而家人工智能最大嘅发展国家咧，发展得最劲嘅，去得最前嘅就系中国，中国准备到2030年咧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劲嘅人工智能国家， 咁其实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咧走得好前嘅。咁我回应翻头先飞哥讲嗰个问题啦，嗰个自主性嘅问题啦。其实头先飞哥讲嗰个系一个非指导学习嘅一个程式嚟嘅，即系比 AlphaGo 咁啦，佢自己同自己捉棋。其实佢系冇俾一个 話俾佢聽邊部棋好啲。 嗯， 因為開始嘅時候咧，可能你會話俾佢聽啊，呢部棋好啲，高分啲；呢部棋低分啲。跟住，但係慢慢咧，佢就離開咗，即係叻過師傅啦嘛，佢就唔睇師傅教啦。我自己覺得呢部棋高分啲， 嗯， 另外一部棋低分啲，因為呢部棋贏嘅機會高啲。咁其實佢唔係試曬所有嘅 combination 嘅，佢係用一啲你頭先講 deep learning 啊，即係透過好多層嘅唔同嘅關聯去發現啊，呢部棋其實會高分啲。即係好多人咧，其實係唔明佢落嗰部棋嘅時候咧。好多圍棋大師其實都唔明點解佢咁行嘅，但係後來咧佢又贏到，佢就大家就開始諗啊點解咁行，咁就明啦。其實人係都可以理解到，只係即係我哋有我哋諗嘢係跳咗一步，因為人腦有一個容量嘅限制，即係冇可能無限量。即係電腦其實個背後有個好大嘅消化房噶嘛，佢嘅體積同消耗能量大過人好多，所以變咗佢嘅運算能力高好多。咁變咗非自主學習係咪真係咁危險咧？就睇你俾咩範圍佢。 是你都要規範佢嘅範圍嘛。 如果佢淨係捉棋咧，其實就唔係好危險嘅。但係如果你俾國防佢控制咧，即係俾啲核彈佢揸住咧，咁就我覺得暫時都唔會有國家會咁做。 係，因為佢係一個能力庫同埋一個程式庫，亦都係你嘅設計，你俾幾多 capacity 佢可以去到幾盡， 俾幾大嘅傷害， 或者點樣升 grade 嚇嚇。咁但係咧，去到決定性，佢做唔做某一件事，如果佢失控嘅時候咧，佢個危害去到幾大都唔係佢考慮之列噶嘛。 冇錯， 一陣間咧，我哋喺新聞報告之後咧，再繼續講下今日個題目啊，非常有趣啊，都仲未去到核心嘅，就係呢個人工智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看似回落，但速度缓慢，假期后确诊数字可能反弹，情况令人担心，提醒市民不要以身试法，要自律和合作。他说政府会争取疫苗早日供港，亦会做好沟通解说和细致安排，确保疫苗符合安全，亦会有序落实接种计划，呼吁市民在疫苗抵港时积极接种。另外，张建宗总结2020年时指上半年抗疫之余都要抗暴，直至香港国安法落实之后，社会治安和市民生活才回复平稳。政府考慮到個別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大廈的檢測服務需要，以及大廈附近範圍的現有檢測服務，在元朗水邊圍村和將軍澳日出康城增設流動採樣站，其中元朗水邊圍村全水流對出空地的採樣站暫定今日至後日開放，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六楼平台的采样站暂定明日和后日开放，服务时间朝十晚八，政府会检视使用情况和服务需求，决定是否要增加采样站，调整或者延长采样站的运作时间。除了流动采样站之外，受检人士亦可以到任何一间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邻近的维多利亚州亦有三宗病例。自首府悉尼北部海滩上月中爆发集体感染之后，新南威尔士州累计有148宗确诊，悉尼西部和南部亦都出现小型爆发，当局担心确诊个案未来几日会上升，午夜起要求民众在发型屋、美甲店、零售商店等室内场所戴口罩。维多利亚州新增的三宗病例和墨尔本一间餐厅有关，暂时不清楚感染源头，卫生部门已经将220人列为密切接触者，当局早前已经要求民众在全州范围强制戴口罩，并关闭和新南威尔士州的边界。非洲尼日尔有两条村庄被怀疑武装分子袭击，据报大约79人死亡， 两条村都位于西部和马里接壤的边境地区，其中一条村近50人死亡，17人受伤，另一条村大约30人死亡。武装分子近期在区内发动几宗袭击，法国昨日表示两名在马里执行任务的士兵被杀，一个与当地阿盖达有联系的组织承认策动另一宗在过去星期一发生的袭击，三名法国士兵死亡。法国在西非地区领导当地和欧洲联军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但尼日尔和马里持续受种族暴力、土匪、贩毒和人口贩运等问题困扰。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邓亚萍13岁已经赢了青少年冠军，15岁已经做了亚洲冠军，点知国家队不要他？ 系危险都系。 1.5米。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张哲林咧就是河南省的省队教练，他话所有人都拍低波起不到手，大部分对邓亚萍嚟讲都是高波都可以起手，就啱嘅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一月六号新嘅一年，钱佩卿同雷博士讲运动十大好处。 最新嘅科研证明咗，恒常运动对我哋身体最少有十大嘅身心益处，譬如帮我哋控制体重啦，令我哋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心理方面可以帮我哋舒缓紧张嘅情绪。 详细情况留意星期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10点半新闻报告之后咧，翻翻嚟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人工智能啊。主持系文洁华，仲有咧就系嘉宾苏轼， 大家好， 仲有飞哥吓，飞哥喺收音机旁边嘅。咁嗱，我哋继续讨论啦吓。咁头先因为阿苏轼咧，佢自己本身麻省理工噶啦，咁佢亦都对科技嘅问题咧，即系真有实质性、实践性嘅知识啊。 我系用家，用上面嘅专家， 用家或者有冇做设计啊？ 少啲，因為我本身做物流嘅，咁但係我會用好多人工智能嘅技術喺日常工作上面。其實而家好多公司都用好多人工智能去取代啲員工嘅。 嗯。 咁人工智能其實的而且確係做得比一個人咧，即係一啲簡單嘅重複性嘅工作咧，係的而且確做得比人好嘅。咁變咗其實好多人嘅擔心咧。就即系唔使去到世界大战级嘅担心嘅，担心话份工先，因为冇份工对好多人嚟讲咧，其实可能比世界大战咧更加实在嘅一个影响嚟，系啦。咁同埋今年COVID 啦，咁大家即系旧年2020即系受呢、這个疫情嘅影响啦，其实好多人都已经冇咗份工啦。个问题就系佢哋翻工作岗位嘅时候，发现咧。 工作關係比以前更加少啊。咁我舊年有一個世界經濟論壇啦 ，World Economic Forum 就出咗一個預測嘅，講2025年有啲咩工作其實係最可能被取替嘅，即係或者會消失得好快，其實都係同人工智能好有關係嘅。 係咩？ 即係譬如會計師啦，一啲入數據嘅人員啦，一啲基層嘅基本上係個重複性嘅工作都好受影響，反而司機冇問題，因為個法制嘅問題，即係呢個我哋佢個統計係講緊全球性可能有8000多萬個現在工作崗位係會被取替嘅，大部分都係被人工智能取替， 甚至有一啲係專業性嘅行業添啦嚇。咁嗱，譬如你有會計師，我好記得嚇，我有個朋友咧喺美國考會計師牌咧，佢話入到市場門口咧係有啲警察咧揸住槍。即係把住支機關槍睇你入場，即係你要睇下嗰個所謂專業試係幾咁重要。咁誒，第日如果你講呢個 AI 係可以做得更好嘅話咧，其實即係我只要設計一個機械啦嚇，即係話機械程式機械人，佢能夠已經達到呢個專業嘅資格嘅話咧，根本唔使考專業試，係咪？我唔知係咪咁樣講啊？ 其實越揾得多錢嘅行業咧，就某一啲簡單嘅工作咧，就越有可能被取代。其實，譬如好多投資銀行嘅炒房咧，其實就已經唔係人做噶啦，就電腦做噶啦。即係嗰個，因為錢多啊嘛，咁就變咗大家就容易啲投入資源去。 係你講得啱。 去開發。 冇錯。 咁會計同埋醫生咧，同埋一啲基本嘅律師工作，其實都係嘅，因為嗰啲行業個人力資源好貴嘅。咁所以就有誘因咧，即係越你人工高，我慳到錢越多嘛，咁就有誘因去做。咁但係其實唔使太擔心嘅，因為人工智能而家做嘅嘢咧，都係一啲最初基層嘅工作嚟嘅。即係譬如會計師去睇嗰啲數據，去公司揾數據，跟住睇下你有冇造假，或者有冇遺漏啦。唔好講，唔好下下造假啦嚇。咁但係呢啲係啲基層好嘥時間嘅工作嚟。咁但係我擔心嘅反而係咧，你冇曬啲基層嘅工作，啲人又點樣學？ 冇错，呢个重要。阿飞哥，你有冇呢种担心？ 有啊，因为问题就话头先阿苏先生讲，而家唔需要咁担心，但系过咗十几年或者二十年后咧，日本有间野村研究所啊，就同埋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学者咧，曾经做过共同调查，就话日本啊过咗二十年后咧，有49%嘅职业，即系差唔多一半啊。若果係佔咗235種，頭先我哋舉其中幾種啫，235種嘅職業咧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嘅，即係譬如話直接影響有成2500萬人，譬如話好似超市嗰啲店員啦，一般嘅事務員啦，收費站嗰啲營運商啦，收銀員啦，好多服務人員啦，製造業嘅工人啦，嗰啲中間經紀啦，分析師啦。新聞記者咧、電話公司職員麻醉師咧、甚至律師、醫生，好多都全部被人工智能取代，咁就變咗咧就好多人會失業。咁而且美國咧要做一個估計，美國就冇話去到49%咁犀利，冇有25%人失業。所以頭先阿蘇先講咗一樣嘢咧，就其實我呢個擔心嘅，就話上次嘅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因为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搞出来的。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很可能终极的，会出现了一个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 可能。因为产业革命两次产业革命都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嘛。战争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些创新发明，而是说社会上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冲击处理得不好，所以出现战争。 这个我都。 呢個係一個範式轉移嚟㗎。 這個我都好同意，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要留意咧，就其實人工智能咧或者係都創造緊一啲就業機會嘅，即係但係你係唔係嗰個失業嗰個人係咪就係適合去嗰個新嘅工作嘅機會咧？就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因為通常而家失業即係面臨失業嗰啲，當然有一部分係高教育水平嘅專業人士啦，但係其實大部分都係比較低教育水平、競爭力冇咁高嘅一啲勞工嚟，要佢哋學習喺呢個新嘅環境底下，喺我哋叫新常態底下啦，點樣同擁抱科技，點樣同科技一齊提升呢個競爭力，其實係有難度。咁 我本身去進修，即係我四十幾歲去進修嘅原因都係我諗住我要做到退休噶嘛。咁其實咧廿年前學嘅嘢咧。就 要增值，要增值 就已經唔再適用嘅。咁所以要不斷，其實我作為一個人咧，要不斷去進修學啲最新嘅嘢。咁因為保持競爭力。 頭先阿飛哥講到嗰個廣西個圖書館咧，咁佢就亦都江西我家鄉喎嚇。 你 係 可以睇 嘅。 嚇嗱，係佢話個機械人，機械人會撞，會掟你落掟你落樓咧。佢唔係用手嘅，佢冇手嘅，但係佢係有腳嘅。佢 啲 成 個 人推你落去， 嗱，我覺得剛才你亦都提過，就話中國啦嚇，同美國啦，蘇適講嚇，中美咧其實都係運用呢個人工智能咧好發達嘅一個國家，依、這個我哋無可否認。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如果我哋話喺江西嘅圖書館都出現呢啲情況，如果係屬實，你只喺網上面睇片咧，就唔知即係最後嗰個全面嘅嚇。咁但係佢哋真係一個雄心同埋動機性咧，佢係要極速科技化嘅。所以誒頭先蘇適話啊，比較有啲難度嘅，即係譬如你啲年紀大人要追得上呢個科技。但係咧，我亦都覺得哇，喺中國咧全面地咧喺個所謂付款的方式啊、購買方式啊、用手機啊，去到依個程度咧，其實老人家都要。如果唔係，你根本就冇辦法買賣，你唔能夠喺度找續，係嘛？咁我諗慢慢都會順延到會有人教佢咧，要統一化嘛，係嘛？咁嗱，依個咧去到一個核心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咁想咁樣出現所有嘢嘅程式化，但係我哋會唔會去到就係我哋又愛又恨呢一個 AI？ 即係嗱，頭先阿蘇叔講得好好。怎樣學習呢？即我不是只做一個駕駛員，我不是做一個 Terminator 或者做一個指導，即我都要最基本的演算，我都要知道去到某個位置我去控制它的嘛。 對，因為其實很多我們主要是 robotic 啦，即係嗰啲機械人啦，其實係需要維修嘅，咁或者需要保養嘅。咁人工智能上面咧，其實你都需要一番程式員咧，其實去維護嘅。咁其實呢啲工作咧，我哋講笑咁講啦，一個頂十個啦，即係一個程式員就頂十個普通嗰啲會嗰啲文員啦，因為工作能力或者嗰個績效。咁但係其實即係代表其實我哋將來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可以做更加多嘢，譬如一間工廠而家要幾百個人，將來可能幾十個人就得啦。咁但係空出嚟嗰啲人其實係咪即係冇嘢做？咁又唔係嘅。咁我哋可以做一啲譬如娛樂事業啦，即係我哋可以做一啲其實而家我哋今時今代現代人嘅工作時數比我哋嘅祖先少好多噶嘛。咁其實又即係未必真係需要咁擔心，只要有一啲工作製造翻出嚟，其實俾翻嗰批人去做。其實都可以嘅，即係嗰批工作未必一定係要生產一啲實物嘅。 啊，譬如一啲 content base 嘅東西。 係啊，即係生產啲資訊啊，生產啲娛樂 內容啊。 譬如你頭先講抖音咁樣，抖音其實咪一個好大嘅產業咯，即係娛樂個人化。 咁啊，當然對抖音嘅批評亦都好多嘅，即係覺得佢幼稚化啊，或者係即係胡鬧化啊，或者因為佢有個自由個空間或者各種可能性啊。不過今日咧，我哋不如講翻咧，就係一啲主要代表人物咧，佢點樣睇 AI 對人嘅威脅啊？譬如有一種係比較悲觀啲嘅嚇，即係分開做一個樂觀嘅。學派或者叫悲觀的學派，咁悲觀者咧其實都係喺度煲大咗呢個 AI 嘅可能性嘅，就包括咗 Stephen Hawking 啊，咁亦都包括咗頭先呢個 T 字汽車嘅生產者嚇或者發明者嘅 Musk 嘅嚇呢個馬斯克啦，咁佢哋咧就講到 AI 將來對人類嘅威脅，包括有幾樣嘢，我都有啲神化咗，唔知啊蘇適一間點睇？譬如嗰個觀點就係點咧？包括咗咧，其實人工智能咧係可以不斷係增加個速度啊，即係呢個科技或者個效率。咁另外咧，佢有自我改造或者創新嘅能力，即係佢自己會調整啊。咁另外就係佢嗰個。佢係比人類更加講求嗰個快速，頭先講過啦。咁甚至佢會覺得，如果係咁樣落去，人類係會失控、被失控，或者咧係有被滅絕嘅危機存在嘅。咁嗱，但係你就話，咦？唔會咁快嘅咁樣樣嚇？你點睇啊？ 因為本身其實而家電腦受限咗一個喺運算能力上邊嘅一個限制。咁 即係我咁講啦，人腦有一個固定體積，有一個固定嘅能量消耗啦，電腦其實都有嘅。同你背後其實你而家見到啲人工智能咧，好多譬如捉棋好叻咁樣啦，其實佢唔係一個桌面電腦嘅程式嚟嘅，佢背後有一個好大嘅 server 房，係一個成個、可能係一個成層樓嘅 server， 就係去做呢樣嘢，咁先至做到即係當年 AlphaGo 個效果。咁當然啦，電腦其實係越嚟越快嘅，咁但係其實而家電腦嘅速度咧都就嚟去到即物理上邊嘅一個極限。因為而家我哋講幾多納米噶嘛，咁但係納米唔可以去到零噶嘛，咁即係而因為再細嘅話就會有一個 quantum effect， 即係啲電子嘅位置再唔穩定嘅。咁所以而家即係喺同埋 quantum computing 咧，即係我哋叫做我唔記得中文，即係一間諗下點樣翻譯，係量子電腦。量子電腦其實而家仲係好初步嘅，即係未有咁快可以成熟到真係應用喺一啲實際嘅場景上面。量子電腦而家可能處理一兩個問題係特別好嘅，因為嗰啲問題同量子嗰、那個數據分析嗰、那個數據平均分布有關。但如果唔係嗰啲問題，其實量子電腦一啲都唔快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嘅電腦咧，可能我哋已經到咗一個瓶頸，就是電腦不會再快。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其實現在的電腦不是真的越來越快的，它只是加多幾個 server， 加多幾粒 CPU 上去，即現在電腦是8核、16核這樣，就是因為沒得再快了，所以就搭多幾粒上去。 他們有動機，他們會令它快或者再加量的了。 是啊，所以就是個瓶頸其實是限制了即人工智能的發展的，即你除非那個運算能力是無限大，咁先至可以，即系而家嘅運算能力其實係做唔到一個人真正可以泛用性嘅人工智能呢一種，即係一個我又會識自主去決定邊樣嘢，其實對我即係呢個主題，頭先文教授講主題，即係我作為人工智能一個主題，邊樣嘢對我係最有利嘅？呢一種咁嘅意識嘅覺醒咧，其實而家嘅硬體應該係做唔到。 係啊係，呢個好關鍵。阿飛哥點睇啊？ 我咧就自己自报先啦，我就话苏轼啊，好明系人工智能嘅乐观派，认为冇问题嘅，唔使担心嘅。我就系悲观派嘅，我就系撑喺 Stephen Hawking 嗰边嘅。即系其实一路咁发展咧，我哋其实人啊好难，即系会失控嘅。咁我哋知我中意睇埋嗰啲未来啊、科幻嗰啲嘢啊，你睇嗰啲即系从未来人翻嚟而家。佢哋講到問題就話，將來人類世界嘅毀滅就係因為人工智能嘅。呢個世界就唔需要去到世界末日啊、打核子大戰啊、原子彈、導彈大戰嗰啲地方啊。因為人工智能，如果你一路咁發展去到某個地步咧，人咧，如果人個機械人可以活到好似人一樣，仿身技巧好似同人冇乜分別，但你可以輸入啲程式啊，令到嗰個機械人咧係符合你所需要嗰種咁樣嘅伴侶。咁到时到后咧，人咧就唔需要用真人做伴侣噶，即系用个机械人做伴侣都好，佢完全可以满足晒你所有嘅需要，几好啊！所以去到咁嘅地步咧，根本唔会繁殖噶，人会走嗰条坟，啲人又会灭绝嘅，人类会灭绝嘅，会走到某个地步。咁同时头先阿苏轼讲到咧，佢话人工智能都可以产生一啲新嘅物种、新嘅职业。所以唔需要話太多人失業，但係問題你知道咧，如果輸家嘅人數太多啊，即係話當然有新嘅人做新嘅職業啦，但係如果輸家嘅人數太多，就會造成一個社會唔穩定嘅能量。就依股能量咧，就會被有心人利用，即係可能導致各種嘅災難。我依個就係我哋點解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短時間大量人類被取代。变咗一个好劲嘅失业大潮，咁其实呢个社会就好大危机嘅。 嗱， 因为我哋最担心呢样嘢。 咁飞哥已经表咗态啦，佢系人工智能嘅悲观学派嘅其中一个信奉者。咁咧，我就记得系52年前嘅一套经典电影啦，吓就系、是、呢、這个史丹尼寇比力克嘅2001年《太空漫游》。哇！嗰套戏真系经典，就系、是、你虽然系1969年拍啦，吓而家佢嗰阵时系讲2001，咁而家今年已经2021啦。佢已经系预测到咧，就系喺个太空船上边咧，个电脑开始唔听话。咁佢亦都睇到人，就算佢哋啲人类喺度倾偈咧，佢睇佢口型，佢就算听唔到，佢都知佢讲乜，就知道要将佢删机，要将佢毁灭。咁于是咧，佢就要报复。 啊、但又不要太透劇本，總言之就全個太空船是這樣先。即這個呢都已經是呈現了，哇很厲害啊，寇比利克的在可能69年都是很high的，因為你的月登陸月球 剛剛登月 是的，即那個情緒即他都會、即都怕咦人類位置在哪裡呢。其實最諷刺就是你自己人工智能產生出來的人產生出來的產物都控制自己，那個異化的觀念去到一個極致。 但我想讲， 那些乐观学派咧就成日讲话唔使咁惊嘅，到时你发作佢失控嘅时候咧，你咪将佢 掹咗掣， 冇咗电源，咁咪死单机咯，系嘛？咁啊，但系问题即系话，你未掹电源之前，佢已经先下手围墙阻止你去掹电源啊嘛， 系 截断电源啊嘛，呢个危机喺度。 但系我想讲就系、是，通常啲问题咧，俾人讨论得好透嘅问题咧，最后都唔会出事嘅。通常出事嗰啲咧，就系大家都唔系好理解。那個問題可能會出事，跟住就有機會出大事。即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千年蟲咁樣啦，即係兩千年嘅時候，大家覺得因為日期係兩個位變四個位，好大問題。咁但係都呢個問題俾大家討論咗好多年之後，最後有冇事，最後就冇事。咁通常有事嗰啲係黑天鵝或者我哋叫灰犀牛嘅，就係咧代大家對佢嘅理解唔好透徹。冇足夠嘅防範，其實人工智能咧，即係我哋今日喺度討論咗咁多人類咁擔心人工智能，或者人類好擔心核戰。咁咧就係、是、我哋，但係幾十年嚟，即係最接近核戰，可能古巴啦，古巴危機咧。但係咁多年嚟，其實冇發生過核戰喎。核彈其實係令到人類可能喺世界和平上邊咧，係反而安全咗，因為大家都怕互相被毀滅啊嘛。咁即係人類對人工智能嘅恐懼，其實或者係嗰啲科技電影形容到人工智能有幾可怕，正正就係、是。幫助我哋去防止嗰啲失控嘅人工智能被發展出嚟嘛？ 哇！咁於是咧就個責任可能落到人類你自己有幾堅守嘅嗰一個所謂和平安全，或者係會唔會話你擴張你嘅勢力而將對方毀滅呢一個咁樣嘅道德能力上邊嘅？ 應該 即係而家唔係技術問題啊嘛。 应该咁讲，即系当一个问题嗰个严重性系比全部人都好清晰咁理解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做足够嘅防范措施，令到呢件事唔会发生。即系譬如有 咁，你对人乐观啊，太好啦，太好啦，苏息。嗱，但系咧就你头先讲嘅乐观学派，你都讲咗两点好重要嘅睇法。第一就系、岑日辉，你其实唔系悲观嘅，你乐观嘅。即系如果你话掹咗个电源，因为我真系有一个咁嘅经验啊，就喺几年前咧，就纽约打大风。咁咧我啱啱喺纽约，咁啊同埋一班即系嗰阵时系代表艺术发展局带队啦，去音乐表演。咁咧我就住喺好高嘅一个楼层喺酒店，就睇到全市咧，因为水浸嗰啲海水啊，冲入嚟地铁站全部闩晒，咁就好恐慌咧，就个个咧都系靠手机生活噶嘛。大家就走曬去嗰啲咖啡室咧，你知嗰啲咖啡室就通常係任用嘅嗰啲 WiFi， 就舉起自己手機睇下，咦會唔會呢度收到咧？會唔會呢度收到？因為當你水浸壞咗電線，浸壞咗嗰啲頭先你話嗰啲儲存體嘅時候咧，就事實上真係用唔到啊！咁所以我哋仲有一個物理性嘅層面咧，嗰度去做一個制衡，而唔係淨係喺個 cloud， 即係喺個雲端嗰個儲存。里边虽然你云端储存，你永远都可以可能攞翻佢出嚟，但你都有一个基件咧，你要令到佢搭得通先得嘅。咁呢个都系有一个限制，而我哋咧系有时迷失咗，就喺个科技里边觉得我哋有无限嘅可能性，但系忘记咗唔嚟即系贴地啊，唔贴地嗰样嘢。咁仲有一个乐观嘅睇法咧，头先阿苏息有讲过嘅，就系话佢有个樽颈位。系咪吓？咁系咪有樽颈位，所以就去到咁上下啦。咁但系咧，永远我哋都觉得去到某一种限制嘅时候，又会开咗另外一道门嘅。咁你呢个科技嘅无限可能咧， 即 系 量子电脑啊， 系啦，就要真系要睇啦。起码我哋都有呢一个梦想。咁但系有一个另外樽颈位更加难处理，亦都系我哋今日成日都要倾嘅问题，就系、是、到底 AI 有几可产生自己调节嘅机制、自我嘅意志啊，甚至会。有一个突变，即系好似系进化论嘅嗰种生物性嘅一种突变，好似而家话啊，嗰啲病毒已经有一种突变。咁佢亦都可唔可以有一种创意，自己嘅创意咧，同埋有冇同情心咧，做边样唔做边样咧吓、啊，都唔好讲话有冇美感呢啲问题先。咁咧，即系呢一个咧，你又点睇？即系话人脑 人的考慮，譬如剛才蘇適你說我們很多工作呢會比人類做得更加好，如果我們用人工智能，就因為沒有情緒嘛，亦都沒有一些這樣的心理上的障礙嘛，是不是？那就其實這件事是好因為不好 這個問題其實就剛才飛哥說的 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 的而且確有機會產生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為 Deep Learning 本身它是透過很多層，即是關聯了很多個我們直接在邏輯分析未必見得到的關聯，那引申出來它會不會在Deep Learning 慢慢發展到，即其實現在人工智能其中一個 很主流的一個研究方向，就是模擬人腦的結構，即模擬人腦思考的結構，還有人腦運作的機制，嘗試去用機械，即用電腦去模擬人腦的運作，看看它可否產生一個跟人腦接近的一個思考模式。但這件事都真的很初步，即是研究很初步，技術和硬件都很初步，即是可以見得到有成果 的時間都幾長的，即是可能跟核聚變差不多，即是講了幾十年其實都做不到樣，即是暫時的環境。反而現在發展都很蓬勃，即是大家很害怕真的那些很單一功能的人工智能，是那一個範疇就發展得很快，即是變了，譬如你大學做研究都是的，你當你那樣東西可以去應用的時候，那你當然容易拿經費，或者你即有經濟效益的時候，當然容易拿經費，就更加多錢投入去，即是變了那種泛用的人工智能，其實有沒有經濟效益呢？為什麼我要做個人出來呢？沒有經濟效益的嘛，我做一個人工智能懂做二十樣嘢，同做一個人工智能只是做一樣嘢，但我做二十個不同的出來做了二十樣嘢，其實是經濟效益是一樣的嘛，即我沒有必要做一個人工智能是泛用性的，其實沒有什麼必要，然後就沒有太多投入，所以我又覺得這件事錢都是一個很關鍵的物理因素，令到阻礙了這個人工智能的發展。 這個很有趣，即對於我們即做學術人來說或者科學研究人來說，是為了那個可能性多過那個利益的考慮，就是怎都要試試看做不做到，這個吸引力有時比錢更加大。聽聽新聞報告先。 好， 中各州的选举人票结果，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联同十名参议员或参议员当选人发表声明说，当日有意投票反对多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计算结果，并呼吁成立委员会紧急调查舞弊指控。总统当选人拜登的阵营说，相关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多番被法院驳回，这些伎俩不会改变拜登在今个月20号宣誓就职的事实。另外，共和党人瓜默特向德州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扩大负责主持确认仪式的副总统彭斯角色，允许他拒绝接受一些州份的选举人票结果，從而阻撓拜登當選，但被法官駁回。郭默特接受傳媒訪問時說，計劃提出上訴。天氣方面，乾燥的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今日天晴，日間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日氣温稍為回升，本週後期再度轉冷，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在九龙塘窝打路道呢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去到听朝的六点钟，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部分的慢线会封闭。而青屿干线呢就有个维修工程，去到下午的四点钟，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介乎青马大桥近马湾桥塔和通往青朗公路支路部分的慢线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2021年到啦！ 桂林话咁快又到咗2021年啦，心情真系好紧张，又想去快啲嚟，又唔想去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慢慢嚟，唔使急噶。 咁桂林啊，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咧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 喂，都话慢慢嚟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哋怀疑你同一单刑事毁坏案有关，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冇人可以逼你认罪。 生活逼人，犯罪会唔会只系为势所逼？因为一念之差，因而情有可原。 人哋讲两句你就认噶啦。 新导演戏剧系列《无恶之罪》，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你觉得我哋之后会变成点啊？ 11:00啊，咁啊，呢个新闻报告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咧，要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呢个火色，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黄色火灾啊 ，OK 嘅吓。咁啊，天气咧就比较清凉啦，但系我相信好多人都仲系行山嘅，就要小心啦。好啦，翻翻嚟呢个人工智能嘅讨论啦，喺直播室里边有苏轼，有主持文杰华，另外仲有岑日飞喺电话嗰边啦。咁啊，有一个咁嘅讲法，佢话咧就英国嘅《卫报》咧，《Guardian》咧，旧年出咗一篇文章，咁佢咧就系点咧？佢叫电脑写嘅，佢话我限你500字，你咧就讲一讲到底咧，点解人类唔需要惊你咧？点解唔需要恐惧呢个人工智能咧？咁佢就话啦。真系会即系佢自己写出嚟打出嚟吓，佢话咧好多人咧都对觉得我会对人类构成威胁嘅。咁啊，史提芬霍金咧亦都曾经讲过啊，警告过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嘅终结。咁我而家想同大家讲，我哋系唔会毁灭人类嘅，请相信我吓。咁咧嗱，呢一种如果真系佢自己嘅自动程式写出嚟咧，我哋都觉得好有趣。即系点解要表态咧？嗱咁啊，苏轼你读呢一行嘅吓，咁啊。即系去到作文呢一回事嘅时候咧，真系几有趣，因为创作啊嘛，又要表白喎。咁啊，即系唔系净系一个语言嘅程式俾你，又可以应用去到几多词汇咁简单啦。咁作文呢样嘢系点又点睇咧？ 佢其实唔系真系作文嘅，而家嗰啲自动写作嘅机械人咧，佢基本上系一个好强大嘅 search engine 嚟嘅，即系嗰啲搜寻引擎。喺搜寻引擎里边咧，揾咗好多片段。跟住咧就將嗰啲片段排分數，然後就拼埋篇文，即係自動記者都係咁嘅，即係嗰啲記者自動出文都係咁嘅。當你俾咗啲keyword 佢之後咧，佢就幫你成篇報導咁樣拼出嚟嘅。咁即係自動翻譯又類似咁嘅技術啦。咁其實佢唔係真係作緊文嘅，佢只係將其他人嘅論點咧拼湊埋一齊。 咁但係點解我唔提出一啲？譬如我頭先話有悲觀學派，有樂觀嘅學派。 你的命題俾咗佢嘛？你的命題就係點解人類唔驚你嘛？咁咁佢咪就係揾嗰啲將嗰你將嗰個句子擠入 Google 嗰度抄，跟住佢就抄到一大堆 source。咁其中最排名最高嘅幾個 source， 然後將佢砌埋一齊，咪俾咗篇文你咯。其實佢唔係自己意見嚟嘅，呢個只係一個寫文章機械人。阿米哈都講過呢、這個。 呢個幾有趣呢、這個嚇。咁咧就即係冇人信佢嘅。其實呢篇文出咗之後咧，都喺度，不過引起一種議論或者爭議啦嚇。咁即係都即刻咧係見到個限制， 個限制就係佢點樣要表態，佢點樣要選擇呢種表態論，其實都係一種好似歸納式的。 大家諗多咗啦，其實佢唔係表緊態，佢即係答緊你嘅問題啫。 咁所以你都係一個樂觀派咧。 唔係，我係明白個技術，所以我就覺得其實而家技術未到。 係。 根本就 如果到咗嘅咧，你覺得反而有啲咩值得我哋顧慮，或者甚至就係個社會上或者甚至政府可能要做嘅一啲措施咧？ 即係我講翻另外一個科技範疇嗰一個借鏡咧，譬如喺基因改造技術上邊嘅一個借鏡，即係其實而家嘅技術係可以做到人類胚胎嘅基因改造嘅。咁幾年前都有一個中國醫生做過啦，咁最後個醫生而家坐緊監嘅。咁就係因為人類有共識，呢樣嘢係唔可以做。唔係個技術唔到，而係我哋有共識唔可以做，直情係一個套煲嚟嘅，即係個禁忌嚟嘅。 塔煲 係塔煲嚟嘅，係唔可以做。咁其實我哋話做一個泛用性嘅人工智能，或者係一個譬如國防咁樣用人工智能，即係唔需要經過總統授權可以自己射核彈咁樣。咁呢樣嘢其實本身我覺得人類未到呢、這個愚蠢到呢個地步咧，係會授權俾個電腦自己去做呢啲決定。咁、即係只要我哋有個共識，有啲嘢係。唔可以做，即係科學。頭先阿文教授喺節目前講得好啱啦，就有啲嘢咧就係唔做過你唔深識，但係另一個層面咧就係有啲嘢咧，我哋知道明明可以做，但係我哋有共識就唔做。 最好唔好做，最好唔好知， 最好 唔好探測佢得唔得。 即係起碼喺今日我見到人類喺呢個人工智能嘅範疇裏邊咧嘅共識咧，就係有啲嘢，譬如國防啦，即係自動攻擊咁樣，其實暫時咧都未去到授權人工智能去做呢個自動攻擊，即係算咗無人機，其實佢唔係真係冇人嘅，佢後邊係有個人，不過唔係坐喺飛機上邊，咁佢係決定去唔去做嗰個攻擊嘅決定，即係而家係未去到派一架無人機，跟住見到佢自己決定邊個目標佢自己攻擊，其實唔會，暫時未去到呢個階段。 係阿飛哥有冇嘢回應？ 我哋咧就话你睇到个发展咧，其实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咧，我哋都系输俾佢嘅，始终都系失控嘅。嗱，譬如佢后先举阿巴哥为例啦，阿巴哥已经成功咗啦，点解阿巴哥佢嗰个自学能力会咁快咁高咧？其实一样嘢我哋输俾人工智能嘅，就是个速度问题。嗱，如果你讲话自我更新、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咁人都得噶，而家蘇適都喺度自我提升緊啦。佢話：而家我喺度學緊新嘢，佢都係自我提升。但係你如果你問題同樣係捉棋，我哋就輸俾阿法哥啊？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如果我哋嘅身體所限啊，我哋個身體嘅能量所限啊，我哋至多而家一次捉一盤圍棋咧，至少都兩三個鐘。咁你一日至多咪捉多兩三鋪？但係人工智能咧，而家目前阿法哥嘅能力咧，可以一日之內咧可以捉一千鋪。所以你話佢都係通過捉棋嚟本身係學習噶嘛？嗱，佢一日可以捉一千鋪，你一日捉得兩三鋪，所以你一定輸俾佢噶。佢哋嘅進步一定慢過佢噶。所以我哋變咗嗰個發展落去咧，我哋遲啲咧就會變咗唔可以唔夠佢嚟啊！咁解，因為佢係進步得好快嘅，我哋始終有好多限制嘅。即係有人工智能嘅發展，佢可以發展到好快。咁啊，點樣能夠操控佢咧？呢個成問題嘅。 系， 因为你要操控到佢问题，而家边个负责操控？嗱，好似中国咧，中国点解咁中意搞人工智能呢？因为佢要到2030年咧，令到成个人工智能咧达到一个社会，我哋有个 term 叫社会信用。即系成个政府有晒你所有大数据，咁佢就变咗对嗰啲老百姓嘅操控咧非常之易，所有咩人啊咩好多嘢咧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佢全部有晒。全部知道你嘅行蹤，咁其實係方便一個我哋所謂比較，即係唔講比較中意威權嘅政府都係好中意呢樣嘢嘅，係嘛？ 即係一個1984式嘅， 係啦係啦 嘅反烏托邦嘅情景啦嚇，你講嘅。 聽聽個電話先啊，係我哋聽個電話先，係早晨。系啊，头先咧要我哋等一等啊，咁我哋再讲讲。 或者我回应翻阿飞哥少少啦，因为头先飞哥讲到嗰个咁1984嗰个情景咧，其实个技术背景咧就唔系净系人工智能，佢主要系个大数据。咁咧，因为人工智能咧，而家好多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其实佢唔使好多数据嘅，即系佢可能头先讲阿法高咁样啦，佢自己同自己捉棋。咁其实佢个数据量咧，嚟嚟去去都系喺自己一个自主满足 嘅情景底下嘅，即係你將呢啲舊嘅旗袍俾咗佢，跟住佢就自己同自己捉啦，咁就捉到好叻啦。咁佢其實需要嘅數據好少，咁但係其實頭先或者相對係自我滿足啦，啲數據可以。咁但係頭先飛哥講個情景咧，其實佢嗰個監控人咁樣咧，其實係要好多嘅大數據，但係分析大數據本身需要嗰個運算能力咧，又同 AlphaGo 嗰種自己同自己捉棋嗰個運算能力其實 相差好遠啊， 相差好遠， 係 一個exponential 啦，即係數量級上面多好多零嘅， 超出咗好多層次， 又係一個硬體上面嘅一個限制。咁我唔係話硬體嘅限制唔可以突破嘅，即係因為人類發展好快嘅。 阿蘇適，但會唔會就係話佢更加要好清晰嘅指示啊？即係喺一啲咁龐大嘅數據裏邊，你要揾啲乜嘢？你個 directive， 即係你嘅指標係如何？要抄啲乜？ 係啦。啱啦，因为譬如话，我要监控一二百或者系一二千个人，可能就好容易。 嗯， 因为咧你要喺一两亿嘅人里边揾一两千个人咧，都相对容易。即系你嘅手机一定认到你自己噶嘛。 嗯 咁、 嗯、 但系你个手机可唔可以认到全世界所有嘅人咧？即系喺一譬如中国有十亿人口啦，十亿块面准确咁认到十亿嘅人。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你在十億個人裏面找一兩千個人就相對很容易， 咁 即係變咗其實那個方向性，即係嗰個技術的方向性，係咪話所有人的數據、所有人無時無刻都會被監控呢？其實是做不到的。咁你可能就是即係都當然啦，有一兩千或者一可能去到一二百萬嘅個人俾人經常監控，咁係咪一件好事？梗係唔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個技術就真係只可以去到嗰個程度，冇可能。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仲有恐怖襲擊啦。所有人喺個電話度討論緊恐怖襲擊嘅時候，已經 FBI 已經知道，已經拉咗你啦。即係點解今日仲有可以有成功嘅恐怖襲擊咧？就總係有啲地方嗰個人唔係一個高風險的人物，所以我們就沒有監聽他，所以他就成功發動了恐怖襲擊了。即這些事仍然會發生，就證明了那個技術其實還未到、 或者做不做都有些即倫理的考慮、或者人權的考慮。我們先聽個電話先、早晨黃先生，是 嗎？早晨，大家好。我覺得人工智能呢都某程度上都有些不足之處的，例如呢以無人駕駛為例，咁如果你作為一個乘客，你夠唔夠膽即係絕對啊，即係相信呢個人工智能嘅駕駛咧？嗱，因為有好多交通意外咧，都係千軍一發發生嘅。咁佢係咪真係每一次都可以逃避過呢啲意外嘅厄運咧？咁呢個我就存疑啦。即係我如果有得揀咧，我就未必。就算是便宜都好啦、交通費便宜都好啦，我都未必選擇人工智能的交通工具， 係啦。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我就覺得人工智能未必應用到喺依個文學啊藝術方面。舉個例，咁有位嘉賓叫蘇適啊，咁啊以前都有一個大文豪叫蘇適，咁啊人工智能可唔可以寫多首類似《水調歌頭》呢啲咁嘅傑作咧？ 得唔得啊，蘇適你 背出嚟就得，明月幾時有嘛？ 係啦，咁另外我就好質疑，即係例如佢又可唔可以畫到一幅類似《清明上河圖》啊依啲咁嘅傑作出嚟咧？我又好質疑啊！ 好，多谢你，多谢你，系啊，你会唔会阿苏适？你会唔会或者飞哥？如果有呢个自动驾驶程式，你会唔会用 咧？我回应第一个问题先，讲嗰个人工智能出错嘅情况，即系我同意，其实人工智能咧系唔系100%唔会出错嘅。咁但系想反映一样嘢，其实人出错嘅机会咧系多过远远高过人工智能嘅，即系人类出错嘅机会系远远高过人工智能，即系。即係一個統計學嘅模型咁樣分析啦，即係譬如人工智能可能係100万分之一機會，同埋如果全部嘅車都係人工智能控制咧，其實那個發生嘅機會更低，係啦，咁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我都會揸車噶嘛，人揸車可能會受到情緒影響，可能我有個人喺隔離嘈住我咁樣，或者我分咗心隔離有間意外，我望下咩事咁樣，係即係我唔係話人工智能絕對安全，只係。在呢個場景，但係其實我哋坐咗自動駕駛嘅交通工具好耐㗎啦，嗰只叫飛機。其實嗰兩個機師咧，係喺架飛機有問題嘅時候咧，負責去 救架飛機嘅啫。佢哋平時喺啊，即係上去巡航嘅時候，其實飛機師冇嘢做，即係睇住啲儀表有冇突發情況。基本上，我哋而家譬如好多太空任務，其實嗰個太空船都係自己控制嘅啫嘛。即係我哋同個太空船嗰個時差可能一個鐘頭或者係幾分鐘，我哋根本唔可以實時控制架太空船嘅。咁其實呢啲自動駕駛嘅技術咧係好成熟，只係。我哋而家擔心或者係法制唔過嘅，就係當佢要做決定嘅時候，那個決定無可避免有傷亡嘅時候咧，嗰、那個道德嗰個情況點樣判斷？呢、這個係唔同國家可能有唔同取態嘅，即係變咗個 AI 喺唔同國家嘅法制底情況底下咧，可能都有唔同取態。譬如美國可能就係我必須要保護個司機，如果唔係咧，那個人工智能可能係賣唔出去嘅。因為當個消費者知道個車係會決定少啲傷亡。而犧牲個司機嘅時候咧，可能個車冇人買 嘅。哦，咁樣係。咁啊，飛哥咧，嗱你自己都揸揸車啊？ 我揸車咧，問題就話頭先阿蘇姐講個情況咧，就話你嗰個無人駕駛嘅汽車遇到某種情況，究竟係轉左定轉右啊？左邊又有人，右邊又有人，你點解你點樣去選擇咧？似乎好難判斷。但係如果問題，如果以人腦嚟講咧，你如果喺人工智能輸入一種。不是簡單的一個邏輯分析，而是一種叫做 fuzzy logic， 那個人工智能就可以作出判斷，即是不是非黑即白那種的邏輯，是吧？因為我模糊邏輯，它仍然可以能夠呢，你看你輸入什麼指令，它都可以能夠作出分析。所以問題就是事後如果出個事的時候怎樣賠償的問題，那你怎樣賠償的問題呢？現在 COVID-19 都是的，而家 COVID-19 都话嗰啲药厂唔需要负法律责任噶嘛，因为喺负法律责任如果出咗事嘅时候，佢哋唔肯出药噶啦嘛，个个都惊噶嘛。咁你而家未改过另一个问题，如果出事嘅时候佢哋唔使负问题，就整个基金出嚟赔偿嗰啲出事嗰啲人，注射者疫苗，咁就可以解决到咯。即系好多嘢都可以能够交俾人工智能或者交俾嗰啲即系话唔需要负责任嘅所有嘅工作嘅措施去做噶嘛。其实好多补救的。咁至于后先讲到呢，同阿苏星讲呢，你话虽然话你用人工智能写出嗰篇文章，嗰、那个唔系真系人写嘅，纯粹系用个数据组合嘅。咁你可以落好多指令嘅，你话我一篇文章要有张爱玲嘅风格，咁其实佢嘅 data 已经全部系张爱玲嗰啲资料㗎啦。佢咪用个张爱玲嗰啲资料嚟制造一篇文章，同埋我呢个名文章要悲观嘅，咁咪写篇张爱玲式嘅悲观嘅文章咯。咁而家你话有鲁迅嘅风格，佢又可以能够制造出嚟，你都可以俾个指令，佢话有张爱玲加鲁迅嘅风格， 咁即系乜嘢？ 能够用人工智能写篇文章出嚟？问题就喺边度啊？问题系边文章出咗嚟之后咧，你究竟分辨唔到嗰个究竟系人工智能写定系真人写？即系而家电视有个广播啦。而家已經即係英國英誒呢個係咪法國定英國唔知啦，已經製造咗英女王嘅演講啦，新年文告啦，全部係假嘅，但佢已經可以用呢啲咁樣嘅科技，令到英女王好似真咁講出嚟，你根本判斷唔到嗰個係真英女王定假英女王，你叫 deep fake 㗎嘛，嗰啲叫做深度。 deep fake 嗰個叫做，佢係用好多舊嘅片咧，將嗰個人咧，扮出嚟，即係成段片好似真現場咁樣嘅，但係其實個樣咧係透過電腦合成做出嚟，用佢。 而家危機就我哋唔知道真定假喎。 名人就得，因為名人喺網上面嘅片好多，但係如果一個普通人咧，其實佢暫時做唔到，因為你冇可能有咁多大量嘅影像喺個網上邊可以俾佢 download 到。 冇錯啦，所以我諗佢到數據咧嚇，大家頭先蘇適講嘅嗰個大數據添啦，咁啊都唔係。都未必冇话有少少曲折或者系难咗噶，譬如话你收集嘅数据，如果喺一啲人权比较高张嘅地方咧，即系牵涉到一啲私隐啊等等咧，即系你未必可以好全面地掌握到好多数据。咁所以头先飞哥先话咧，一啲比较叫专制啲嘅国家咧，咁佢嗰啲 surveillance 吓，嗰啲监察无所不在嘅时候咧，就可能个数据会做得好。 飞哥讲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快都系有原因嘅， 系佢方便啦， 因为大家对私隐嗰个观念冇咁强， 咁即係變咗，譬如抖音咁樣，就剛才講起抖音，抖音嗰、那個推介影片嗰個人工智能咧，本身其實係需要好多用家嘅數據。 冇錯。 咁嗰一個點解美國做唔到，即係淨係中國做到咧？就係、是、因為同中國嘅用家本身對自己嘅數據冇乜概念，你攞去咪攞去咯咁樣。 係冇錯。 咁變咗呢個亦都本身係造就咗喺嗰種環境底下做呢啲人工智能嘅發展咧，係容易啲。呢個都係有原因。 喺商業上更加犀利咧，就係話佢睇到，譬如我嘅消費模式，通常我中意用邊一啲品類啊、牌子啊、質素嘅東西咧，佢會不斷向你撒布嗰啲咁嘅信息咧。你係多咗20%咧嘅消費嘅。 喺美國嘅 KOL 都有講，喺啲 YouTube KOL 都講、我明明冇講過呢樣嘢，我淨係同個朋友對話，面對面對話講過呢樣嘢，點解我都會收到呢個廣告嘅咧？係咪我嘅電話偷聽緊我講嘢咧？跟住即係咪個電話偷聽緊我講嘢？即係呢啲陰謀論其實好多，係咪即係完全嘅陰謀論咧？定其實我自己可能search 過， 洩漏咗一啲， 即係我自己喺網上邊其實做過呢啲 research， 即係可能去 Google 度搜尋過，自己唔記得咧。即係我更加相信係唔記得嘅，因為冇可能即係我唔好用冇可能呢個字眼。其實喺商業上面，如果呢樣嘢俾人查出嚟咧，係即係美國呢啲咁嘅地方會俾人告到甩褲㗎嘛，即係告到破產㗎嘛。即係啲公司敢唔敢咁樣做咧？ 但係有趣喎，佢有啲係邀請你進入佢嘅程式。嗱，我同你做過你嘅消費嘅分析，咁我哋有個程式咧，就更加方便介紹一啲適合你嘅產品啦。咁咧，於是咧，佢哋用個程式之後咧，佢買多咗好多嘢嚇，因為咧佢就已經話俾你聽啦，邊啲你唔會要嘅，呢啲咧就更加正嘅。 願者上者，呢個叫針對性嘅推廣， 係 即係而家 marketing， 即係而家做推廣係好，即係人工智能係佔到個好重要嘅地位。 係啊，尤其是而家喺呢個病毒嘅傳播嘅期間咧， 我上嗰個網站同文教授上同一個網站， 一定好唔同嘅， 見到嘅嘢係完全唔同 的，一定會好唔同，我都好肯定。咁但係問題而家多咗時間上網消費咧，佢更加需要資訊咧去誘惑你消費。即系唔需要你一定会出现，咁我谂呢样嘢对阿飞哥冇乜大作用噶，系嘛？即系话会唔会有人同你兜售啊？你不如拣呢啲。 你睇过一个 YouTube， 跟住类似嘅 YouTube 就提单都可以拱过嚟噶啦。 系啊，冇错。 即刻即收到噶啦。 系冇错，佢帮你整理啊。 我帮你整理，睇下你嗰个叫做习惯啊嘛，那个习气系咩啊嘛，中意边类嘢睇边类嘢，佢就即俾咩题材俾你咯，系嘛？睇一次咁样，譬如我睇讲呢个系点样修行咁啊，所有关修行嘅影片啊，全部就拱过嚟。 系冇错，呢、這个就更加常见啦。即系而家吓个个喺平台上睇戏咧，佢直情话，因为你观赏过边几套戏，所以我而家介绍你睇边几套戲。 呢个都好啲， 呢个就比较简单啲。 呢个话俾你听，我都唔系睇你嘅私隐嘅，系因为你喺我嘅网站留低嘅痕迹啊嘛。咁但系就系呢啲影片推介嘅 AI 咧，其实本身系大家都识嘅，即系唔同嘅大学都有教。呢、這个系最早期，即系推介令到你上瘾喺佢个网站里边。留低更加多腳毛咧，係嗰啲網站成功嘅主要因素嚟。 同埋好似你嘅朋友咁樣提醒你，介紹啲正嘢俾你， 俾你更加清楚你自己。 冇錯嚇，電話18723111，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再翻嚟廣東廣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据了解，深圳12港人案中三名家属早上出发到深圳接受检疫，等十日上诉期完结后，联络官派律师、盐田看守所同特区政府寻求探视当事人。据了解，三人是因为偷越边境判囚7个月的李子贤同埋郭子伦家属，分别是李子贤妈妈同埋大姑姐，以及郭子伦的妈妈。在取得病毒检测阴性报告后出发，由于家属没有机会决定是否上诉，预料就一审判决上诉的机会不大。 有家属律师估计，如果当事人不上诉，判决将在今个月9号生效。但只要有一人上诉，全案将进入上诉程序。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别发表网志。张建宗说，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看似回落，但速度缓慢，假期后确诊数字可能反弹，提醒市民不要以身试法，要自律和合作。他说政府会争取疫苗早日供港，亦会做好沟通、解说和细致安排，确保疫苗符合安全，亦会有序落实接种计划，呼吁市民积极接种。另外，张建宗总结2020年时，指去年上半年抗疫之余，亦要抗暴，直至香港国安法落实后，社会治安和市民生活才回复平稳。陈茂波形容踏入2021年，香港经济情况是困难未尽，转机渐现，预计全年计经济可恢复正增长，但疫情变化是经济复苏速度和力度的最关键变数。他认为疫情下市民留家抗疫，出现的宅经济为互联网相关行业带来机遇，但同时对传统行业带来挑战，企业需要善用资讯科技平台和系统应用，才能够抓紧经济恢复时的发展机会。警方昨晚在长沙湾元州街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百家乐和麻雀赌档，拘捕22人，年龄介乎24至64岁，其中一名64岁男子和一名51岁女子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和违反限聚令被捕，其余人士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全部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一张百家乐赌台、7张电动麻雀台、4副麻雀，约值150,000的筹码和大约6,000元赌款。非洲尼日尔有2条村庄被怀疑武装分子袭击，据报大约79人死亡。两条村都位于西部和马里的接壤边境地区，其中一条村近50人死亡，17人受伤，另一条村大约30人死亡。武装分子近期在区内发动几宗袭击，法国昨日表示两名在马里执行任务的士兵被杀，一个同当地阿盖达有联系的组织承认策动另一宗在过去星期一发生的袭击，3名法国士兵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而喺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而中区就有个临时交通安排，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北行往龙和道方向系封闭。油麻地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去到听朝嘅6点，介乎佐敦道同埋宁波街之间一段嘅百家士街系封闭。观塘咧就有个水管更换工程，这个工程就做到听日嘅下昼4点。康宁道去顺天村方向同埋公乐道交界处部分嘅快线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08,000里，2020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Nous sommes en guerre.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又会否带来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108,000里，总结2020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108,000里，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来到尾声，市民对抗新型肺炎已经近一年，全国确诊大约8500宗，超过130人死亡。你点总结今年的抗疫经验？对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的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你点评价？病毒外地出现变种，2021年到港的疫苗可不可以为抗疫带来曙光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至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嚟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咁今日星期日咧，我哋嘅題目咧就講人工智能，我討論咗個半鐘頭啦。咁我哋仲有聽眾嘅電話嘅，電話號碼18723111，另外面書係講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嗱，阿飛哥喺直播室裏邊，我哋有蘇適嚇，仲有我文傑華同埋飛哥。嗱，有一個好笑嘅講法，即係真係做嘅，就係咧點喺日本啊，因為個出生率太低啦。咁啊，於是咧就要資助一個叫人工智能配對雙親，即係睇即係 雙體 嘅計劃嚇。但係個雙體係唔使睇嘅，佢咧就主要睇一睇你嘅收入啊、你嘅年紀啊等等嗰啲指標啦，作為指標咧睇係唔係匹配。咁指標匹配咧就會輸出一啲啊，即係你同邊個好 match 啊咁樣。咁跟住個後續係點咧？就我就唔係好清楚啊。咁但係佢哋真係個急切性嘅，因為咧日本嘅出生率真係全世界最低嘅國家之一，但係又快速。嘅老齡化啦嚇，咁所以咧希望咧人工智能可以幫佢哋扭轉呢個局面啊。咁啊當然啦，我哋只要同邊個相襯咧，都唔係好難嘅。我同 office 嘅人都相襯啦，係咪？咁即係年齡都唔係一個最大問題。咁係咪咁樣嘅成事咧？甚至咁樣係咪改變呢個出生率咧？係啦， 我諗佢飛哥先啦， 冇用啊， 冇用啊！ 你而家相配咗，而家都出現咧，唔需要人工智能咧。男女結合咗。但系佢哋唔生啊嘛，生完一样系冇出生率，佢可以一齐生活，一齐可以问变咗系，而家好多系无儿女嘅夫妇啊嘛，而家香港都好多噶，我识到好多朋友系噶，改名唔生噶， 系啊， 为儿女下一代啊嘛， 所以佢根源问题唔系喺数据啊，根源问题绝对就系个社会嘅结构，譬如喺日本嚟讲啦，哇，一啲女性佢真系又要佢翻到工，又要佢。即係承擔一下一啲家即係嗰個經濟，但係屋企又要做曬主要家務，煮食湊細路。咁有啲女人係即係幾多選擇獨身， 或者係選擇唔生小朋友，即係繼續做全職嘅事業型女性，都多，或者生一個咯。其實生一個其實對人口結構嘅幫助都係唔係好大嘅， 係 即係起碼要生到2.1先至維持個人口。 你真係犀利，蘇適啊，2.1。好，我哋聽聽個電話先，係早晨。张 生，早晨，三位主持好啊，早晨啊， 系。 咁我其实今日讲嘅话题就系、是、人工智能啦。咁我想讲讲咧，其实亦都几有矛盾嘅。咁我哋我都系60年代啲人嚟噶啦，出身。咁我想讲话，而家智能就无可避免噶啦，因为事关一个世界趋势都系咁样噶啦。但我觉得系个人情味已经。漸漸減低咗啊！咁我想講，例如啦，咁某而家啦，而家喺香港已經某一大集團嘅餐廳啦，已經係用智能嚟炒嘢噶啦，已經。 即係唔係用廚師嘅，係用機械人炒餸。 唔係啊，因為事關人工啦、請人嗰方面噶啦。 佢諗住都係不如咁難請人啦，或者係每個師傅落嘢嗰個手法都唔同嘅，每一間我去到呢一間嘅又唔同，我去到呢一間都唔同咁樣。咁我而家就算佢炒一碟嘢嘅份量已經佢係用電腦係 hold 曬嘅啦已經。咁所以炒出嚟一碟而家就一樣嘅。但我想講就係我哋以前細細個啦，咁譬如我媽媽帶我哋去到啲燒臘皮燒臘鋪嗰度啦。咁幾聽叔叔啦，咁啊好啦，叔叔，哎呀，斬多幾件叉燒俾你啦。咁呢啲就係叫做你有咗智能，就冇咗人情味嘅。即係好多時都係我，譬如我哋入到去一間餐廳啊，或者去到一間茶樓咁樣啦。咁所有啲點心，以前啲師傅咧，人手做嘅，即係即叫即蒸嗰啲咁樣嘅。但而家係早十年啦，好多又係嗰啲大集團嘅首家已經係發展到去廣州啊，物流公司都係嗰啲叉燒包咧，都係用智能機器係咁樣整出嚟嘅。咁所以你食嘅方面嘅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即係我想講而家智能點解有好多人要懷舊？我想要去懷舊啲嘢。連啲後生，譬如90後啊，都係想我想學食翻以前啲嘢，嗰種人情味係冇咗咯。即係如果有智能嘅嘢，我真係想講呢樣嘢啫。 係好，多謝你嘅， 多謝張生。 冇錯。 張生啊，其實你將來嘅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唔一定去咁樣嘅，唔好當嗰個人工智能將來全部機械化，因為而家可以未來或者過咗30年、50年之後咧，係可以發展而家研究嗰種仿生學啊嘛。你將嗰啲生化數據啊，好多人嘅生化數據唔係一種物理數據，輸入咗咗個機械人嗰度。譬如話你輸入佢嗰個腎上腺素，輸入人嘅腎上腺素，令到嗰個機械人可以有情緒反應。咁所以如果你個蚊仔見到個人工智能嗰個機械人咧喺度斬叉燒嘅時候，佢叫聲智能叔叔。可能佢个肾上腺素就有反应，真系会斩多头叉烧俾你。 飞哥唔使讲咁远嘅，其实头先阿张生嗰种咧系一种批量生产同埋一个个人化服务嘅分别嚟嘅。其实个人化服务咧，譬如我哋头先第三节尾嘅时候咪讲咗好多嘅，即系影片推介咁样。其实人工智能都做到个人化服务，不过嗰种个人化服务系咪会令到你多个叉烧咁样咧？就未必，即系可能推介一啲更加适合你嘅嘢。咁即系我觉得又未系咁悲观，即系可能大家将人工智能同自动生产咧。混淆咗，其實有啲唔同嘅。人工智能係可以做到個人化服務，即係譬如我中意聽某個歌星嘅歌，咁喺我嘅 channel 裏面就特別，即係推介俾我嘅歌就特別多嗰個歌星。即係呢種其實係人工智能都做到嘅，即係唔係一定咁悲觀嘅個情況。不過我同意係即係好多崗位咧，即係廚師咁樣，可能真係被取代咗，呢個都係真嘅。 好，我哋聽。系，我哋另外一个电话，你阿飞哥讲埋先，飞哥讲埋先，系。 唔系，我话有一种好快取代嘅，文杰话都可以应用到嘅，就话人工智能将来嘅机械人可以取代呢个菲佣同埋印佣， 照顾系啊。 生产嘅最先生产就系中国啊，我谂5年后之后就出嚟噶啦，即系听讲价钱都有埋啊，10几万啫。 即系日本需求一定好大啦，照顾啲老人家。 10几万就可以买个工人，你输入指令俾佢，佢同你做家务。啊，点样同你铺床、洗衫、烫衫？啊，同喺冰箱度攞嘢出嚟煮啲咩俾你食？全部我包一手包揽晒，咁啊唔使要请菲佣印佣噶啦。呢个好快出现噶啦。 啊，咁当然呢啲又衍生另外啲问题啦，吓。嗱，我听埋个电话先。系，早晨。陈生， 系早晨，早晨，系你好，你好， 你好。 咁我都想讲下，其实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其实唔使讲到未来战士嗰啲咁远嘅，其实我觉得即系人工智能依家最大个问题咧，就系佢牵涉到两样嘢嘅，一个就系嗰、那个人，即系人性同埋呢个社会问题。 系。 咁其实呢样嘢出现嘅时候咧，就人类会恐惧系正常嘅，因为其实我哋依家其实做紧嘢就系做紧一嚿类似人嘅嘢，但系佢有潜力超过人类。咁呢个系人类系会即系自然系会恐惧嘅，因为惊系会被取代嘅，呢个系好正常嘅现象嚟嘅。咁所以其实都应该系即系可以理解。咁但系另外想讲就系嗰个社会问题成日咧就系、是之前都有讲过啊，可能我哋都曾经做过几次即系科技转变咁样啦，咁但系最后都冇事。但系其实咧又有少少唔同，就系讲个例子就系以前咁以前即 织衫嘅，我哋可能喺个村庄个屋企度攞嗰部织布机手搞嘅，或者系以前有啲职位冇闹钟嘅时候，就去你要嗌醒嗰个人嘅。咁有个闹钟有织布机嘅时候，咁呢啲工作咪唔需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会唔会即刻冇嘢做？唔会，佢嗰个织布机可以去工厂度用机械织布机，因为相对嚟讲，即系都系一啲低阶职位，佢可以学到，或者闹钟嗰个可能就转行去做其他一啲低阶职位。但系依家问题。AI 人工智能同埋呢个机械化嘅时候咧，佢哋取代主要就系呢啲咁嘅低阶职位嘅时候咧，再加埋嗰、那个改变速度太快，因为谂下其实我都系三字头嘅，其实我廿几年前嗰啲手提电话仲系大大部，即系仲要揿掣嘅时候，咁其实嗰个转变系反而系个速度快到人类嗰个学唔学得切啦，因为有一班人。佢突然之間，你取代咗佢嘅時候，佢就做唔到嗰樣嘢㗎啦。即係你話啊，可以俾其他人做啊。咁例如可能，但係好多時越嚟越呢啲科技相關嘅事，就需要科技嘅技能。咁唔通你叫個即係年紀即係就嚟即係最大問題嘅嘢，年紀越大，學習呢啲咁嘅技能係越嚟越困難嘅時候咧。咁同埋個人口數量太龐大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會有個問題出現，而最壞嘅情況就係呢班人如果長期受到呢種對待而冇受到一個正視嘅話，其實呢班人會變一種即係反社會或者叫反呢個機械或者 AI 人工智能嘅情況，就只會令到社會混亂咯。而再衍生個問題就係為咗解決呢啲社會混亂嘅時候，咁政府亦都會加強用呢啲機械控制呢啲社會混亂嘅時候，就變咗真係會好似1984嗰種世界㗎啦。其實， 嗯，冇錯，好多謝陳生， 多謝啦。 同唔同意啊，蘇適？ 我首先就幾同意幾個觀點嘅。第一個觀點咧就係關於人工智能，即係政府係咪或者係私人機構啦，或者我哋個人可以做啲乜嘢？即係呢個浪咧就冚緊埋嚟嘅啫。我哋叫另外一次工業革命啊嘛。呢、這個人工即係電腦化人工智能嘅工業革命係冚緊埋嚟嘅。咁到底政府係或者係個人可以做啲乜嘢？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需要正視嘅問題。張生唔係陳生，陳生指出得好啱嘅，就係、是、一批低技術基層嘅員工咧，佢哋面對失業之後到底可唔可以重投呢個勞動市場？如果唔能夠重投勞動市場，到底會對社會製造一啲咩問題？呢個係一個好切身、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嚟嘅。頭先阿飛哥都講咧，因為每一次工業革命其實唔係冇後果噶嘛，其實都伴隨住一次世界大戰噶嘛，即係或者係一個大嘅戰爭咧。因為解決緊一啲政府解決唔到嘅問題咧，透過消滅人口或者係消滅敵國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呢個都係一個危機嚟，即係政府其實係要即係各國政府其實有啲先見之明嘅。既然呢樣嘢嚟緊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喺教育上邊咧。是做緊嘅，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好著重 STEM 啦 ，STEM 即係科學、技術、數學、engineer 啦，即係工程啦嘅教育喺新嘅一代。咁、但係嗰啲老咗嗰啲，即係而家即係譬如我呢個年紀嗰一代啦，即係或者70後、60後嗰陣，又未退休，又做唔到退休，咁點算咧？呢班人咁其實政府係咪即係需要有一啲除咗再培訓之外，係咪需要有一啲措施去幫助呢班人？重投就業市場，或者係幫佢哋過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咧。 冇錯， 阿飛哥點睇 啊？但係無論如何咧，呢、這個人工智能都係 大勢所趨， 大勢所趨啊！所以我好同意呢個哈佛商業評論咧，對人工智能有個評論嘅。佢話人工智能係21世紀最 sexy 嘅行業。你见到阿小班苏轼而家都仲继续学咧，佢够 sex 嘛，个吸引力好大噶。 系，我都想同听众讲翻，其实我读会计嘅，不过我就觉得即系做咗咁多年之后咧，即系都系要不断学习，即系要投入一啲更加有就业保障嘅范畴。 系咯，因为你会计行业好容易被取替噶嘛。啊、你剛才說了咁同埋飛哥你剛才講得非常之對確，即係話每一次咧係一個新嘅產品，即係你知啦，即係工具嘅生產工具一唔同咗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衍生革命、社會革命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即係或者係個條件。咁而家咧，我諗我哋將來會好 miss 啲咩咧，好遺憾啲咩咧，就係、是、譬如就算你而家屋企有個幫佣。你慢慢同佢建立一個好親切嘅關係，因為佢深入你自己生活嘅基本嘅層面。咁但係如果同一個機械人冇錯，佢可能咧洗你嘅浴室乾淨啲嚇，執個牀咧整齊啲，你嘅程式話要你對角嘅，或者係要點樣平法。咁但係你係唔覺得你好懷念翻屋企見到嘅笑容？ 或者咧就係佢見到你行路搖阿伯咗嚟扶你， 即係張生嗰種人情味啊！ 係啦，嗰種人情味同埋親情化，我哋而家越嚟越變得隔膜啊！咁嗱，有一套電影我又講電影啦，因為睇電影多啦。咁阿澤飛哥一定睇過叫 Her，H-E-R，Her。咁呢套咧真係就係、是、一個單身嘅男人喺佢孤獨裏邊咧，就同一個女星啊嘅程式咧，就係、是、做咗佢嘅秘書，幫咗佢好多嘢，仲要夜晚瞓唔著陪佢傾偈，跟住佢愛上咗呢一個程式。咁直至到最後個程式要 upgrade 唔見咗。嗱呢一種咁嘅失落感咧，其實一早都講到好透徹。譬如我哋都会话，冇错，你屋企有个帮佣系一个 AI 嚟嘅咁，咁你都会话啊，佢好唔使放假，佢有冇谂佢自己要放假嘅咧？吓，或者咧佢会唔会攰啊？或者佢咪要安慰咧吓，或者俾奖赏咧？咁即系呢一个，即系我哋系咪会好觉得好有啲遗憾或者失落咧？喺呢方面， 我觉得人系一个社会动物嚟嘅，即系人系需要同其他人。交往需要同其他人交流，一个孤独嘅人就算你有一个人工智能嘅秘书或者人工智能助手都好啦，其实始终同取代唔到同人嗰种交流。咁人本身系社会动物呢样嘢系自古以嚟即系进化出嚟嗰个结果嚟噶嘛，就唔系一个独狼嚟噶嘛，系一个群体动物嚟。咁变咗真系取代唔到。而家人工智能嘅发展可能系取代一个社会问题，即系冇人肯做嗰啲照顾嘅工作。或者是那些照顧工作的成本越來越高，那些老人即是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必須介入。但是老人家即是我現在有些北歐國家的設計市場有一條隊呢，就是給一些老人家給錢的時候可以傾偈㗎嘛，同個收銀員傾下偈，即係嗱呢條隊就好耐㗎，大家就唔好排啦，除非你想嚟傾偈。咁咧，如果你想嚟買嘢，嗰啲排其他隊啦，咁樣。咁即係變咗提，即係變咗社區裏邊咧，其實係需要呢一種咧傾訴嘅對象，即係或者呢個都係可能係一種就業機會嘅。嘅一個出路嚟嘅，即係但係人係需要同人交流，即係而家其實有好多，譬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今日嘅娛樂事業。咁樣，即係娛樂事業好多樣化嘅，唔係一定係做明星嘅。即係譬如發展遊戲咁樣，都係娛樂事業。以前係唔存在嘅，因為根本人係冇咁嘅空閒嘅時間去玩手遊、去睇明星、睇聽歌咁樣。咁點解娛樂事業而家咁興旺咧？就是、因為我哋透過自動化就多出咗好多時間，咁啲時間就要打發噶嘛。咁就變咗有呢個娛樂事業嘅興旺就產生咗。咁即係我又覺得唔使咁擔心嘅，即係人冇嘢做，即係冇有直接生產物質嘅工作，但唔代表你冇生產精神上面嘅資產嘅工作，可以新嘅工作產生出嚟。即係人類只要即係等於一個神話咁樣，即係啲食物會自己種出嚟嘅。咁點解我哋仲要太擔心冇嘢做、冇嘢食咧？咁樣即係呢個係咪真係過濾咗咧？我覺得其實又真係。你而家都睇到嘅嗰個娛樂事業嗰個產生，即係透過 AI 啦，透過新嘅科技咧，其實產生咗一個新嘅產業係做娛樂嘅，即係 KOL 就好明顯一個例子啦、自己開個台，自己就可以捧紅， 係啊， 自娛又得，娛人又亦都得啦。 阿飛哥點睇 啊？我講咧，因為而家就嚟時間到咧，就人工智能其實有兩個危機嘅，一個危機就係話。佢嗰個自主性啊，大過人類，令到人類失控，變咗有種我哋變咗比較叫做人工智能嘅叛變啊！依、這個就講得比較遠啲，比較科幻啲。但係另一個更加現實嘅問題就話，人工智能咧落咗喺壞人手邊，咁啊壞人可以利用佢嚟做衰嘢，做工具。但係如果那個操控人係壞人咧，你好大劑嘅。變咗係，即係變咗一個嚟人工智能，變咗一個雙刃劍，即係等於核子彈一樣，核子可以做好嘢，亦都可以攞嚟做破壞。咁呢個就係一個現實問題，始終係人嘅問題，係人嘅問題，個人工智能會出問題，唔係人工智能本身有問題，係人嘅問題。咁所以人工智能就好似阿拉丁神燈裏邊嗰個精靈，係咁你拍一拍個神燈就話，個精靈就出嚟，就同個精靈講話，你我做啲乜嘢，你就去做啦咁樣。咁但系呢个系人嘅问题，就唔系人工智能嘅问题咧，就变咗。 系咁啊，同埋咧一个好反讽嘅东西啊。当我哋想好多嘢好有效率、好完美、好理想性地完成我哋心目中嘅期望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忽视咗我哋想制造一个猿人啊。 但其實我哋真係有好多嘅缺陷，我哋真係有多時知道咧有反對嘅聲音，甚至我哋有太多唔完美嘅嘢。咁咧呢啲係要通過溝通拗，即係可以話辯論啦，然之後再有一個所謂群眾嘅理性啊、公共嘅理性啊嚇。咁呢啲咧就喺呢一個人工智能裏邊咧就真係唔存在嘅，因為呢啲係作為一個即係叫阻礙咗佢達到目標嘅一啲要去除同埋唔會去考慮嘅東西啊。咁咧呢個都係唔能夠係即係忽視咗咧人工智能兩個部分，就係我哋自己嘅設計。同埋為咗咩目的嚇？咁所以咧喺 AI 嘅研究裏邊咧，都必須有倫理嗰個成分，倫理學嘅考慮嚇。咁啊， 呢個完全同意。 嗯， 即係等於頭呢個撞車嘅問題，即係到底轉咗原來頭先阿飛哥講用 fuzzy logic 啦。咁、其實即係我某程度上要睇嗰個社會點樣接受呢樣嘢，即係可能美國同埋中國喺同樣嘅自動駕駛嗰個法例上面對嗰個人工智能嘅要求可能係完全唔同。 唔一樣， 係啦，一個就可能我要最低傷亡，即係規定人工智能係最低傷亡啊！大家買就買，唔買就算啦，即係或者根本冇得揀，所以你一定要買。咁另一個社會咧就可能話要保障司機咁樣，即係呢個本身麻省理工都做過一個實驗嘅，就係問唔同國家嘅人，即係如果你遇到呢個情況，你會點樣抉擇？咁係幫個政府做呢啲決定。 係冇錯。咁啊，依一個話題咧，仲喺度進展當中咧，講幾講唔完。咁我相信咧，即係下一次再講人工智能 Part Two 咧，我哋有好多社會上嘅進展啊。咁嗱，講講聽日啦嚇，星期一咧個廣東廣西咧，馬鼎盛、馬恩慈、許晶係會討論一個題目，完全唔同嘅，就係印度越南軍售啊嚇，揭動嘅南海風雲。咁就希望大家听日广东广西再收听嘅。我哋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咧，听翻首好应题嘅歌曲啦，就系陈奕迅嘅《人工智能》啊。今日唔该晒许晶，唔该晒苏轼吓，咁仲有飞哥，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最亲。相信世上我待你最好，我是最懂你，要爱你多相爱可多相爱，你入又怪非亦与你嘻嘻嘻嘻，我逐寸逐寸爱抚你，你想怎么要迅速的给你，我悲伤